哎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慨，这个时间呢过得是太快了啊，一周一周的。最近两天呢又有朋友啊在我的这个微博啊新浪微博送孔文啊私信我说这个，哎呀，说周四周五怎么还不来呀，说赶紧，对呀，这个这一个礼拜没有见到你们，说感觉好像缺点什么。最近吧，我有点丧，有点个人情况啊，这个跟我们的这个粉丝朋友们来通报一下。因为太自律呢，就是一直坚持锻炼身体啊，我们每周都要健身，都要打球。但是吧，就是前两天打球的时候，哎呀，一不小心把腿给摔伤了，然后就很纠结。哎呀，其实今天来上班的时候呢，是瘸着腿一拐一拐来的啊，这个时候看到大家。大街上的人群，我感觉所有的眼光都在冲着我，唰唰唰唰唰唰。所以到这个年终岁尾的时候啊，大家无论是这个啊，这个忙碌了一年啊，身体有的时候呢，啊，会多多少少的出现一些小毛病，啊，然后呢，最近今天啊，天气也比较冷，这个气温呢，呈现了一个。断崖式的一个下跌啊，但是过两天据说就会好一点。然后呢，尤其是大家比如像我这种啊，比如说要运动啊，或者这个身体啊忙碌了一年之后呢，这个马上快过年了，快过元旦了，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啊好的身体，好的状态，来结束我们这一年吧。哎呀，你看学颂说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他说，哎呀，状态不错呀，欢迎 CY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天津的朋友，说孔文爽爽周四早上好，哎呀，早上好。哎，我刚才就说嘛，说这个就有的朋友就说了，说这个一周说时间就看不到我们，就觉得缺点什么，就是不是你们。对吧，不知道大家现在是这个啊，是正在路上还是什么情况啊，我们先来给大家带来一首歌吧，然后呢这个我们一起来用音乐的节奏来叫醒我们正在沉睡着或者说还没有睡醒的身体。 啊，刚才这首歌呢，有没有让大家带大家来到美国西部啊，感受一下西部牛仔的那种感觉？就刚刚跟大家就聊了一下啊，这个个人问题，这什么个人问题呢？就太自律啊，就是每周必须要运动啊。当然说谁都会夸了，说这个，哎呀，这是一个好习惯呢，对吧？那怪不得你有那么好的身材。但是接下来之后呢，跟大家要分享的这个观点啊，说这个过度自律呢，其实还有危害。就是一提到自律的时候，大家普遍认为这都是一件好事啊，自律能帮我们更好的实现目标。不过《新科学家》杂志的一篇文章指出了自律可能带来的危害。我已经发现了，因为我的腿摔伤了。这篇文章啊，引用了以色列心理学家利亚德发表在《心理科学最新指南》上的一篇研究论文，说这个利亚德研究发现呢，说过度自律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幸福感。这怎么说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利亚德认为啊，说当你取得成绩的时候，过度自律呢，会让你错过那些喜悦的时刻。啊，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啊，我脑子里刚才闪现了一下，就是当你取得成绩的时候，别人都向你投来了赞许的目光，并对你报以由衷的啊这个赞美的掌声的时候，你还憋着，憋着不敢笑。啊，就说呀，说有研究发现，自律水平比较高的人，他们会在无意识当中压抑强烈的情绪，就会形成了一种情绪惯性啊。当他们取得好成绩的时候，本来应该欢呼雀跃啊，这个啊登上人生巅峰了，但人类的情绪惯性呢，却让他们的冷淡取代了喜悦。这不是很正常的吗？说还有，过度自律呢，会让人有不满的情绪。这个文章还说，说一个人的自律程度越高呢，服从度就会越高。这类人呢，会遵循啊组织，就守纪律啊，对工作更加严格。也就是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常说的呢，说这个人特别靠谱。虽然说这个靠谱是挺好的，但是问题在于啊，人们会习惯这种靠谱，并且呢，把这种靠谱啊视为理所当然，而忽视了靠谱的人在背后做出了多少的牺牲，克服了多少的困难。啊，当自律的人背后的付出被忽视的时候，高度自律的人就有可能心生不满。这个观点啊，会大家会想到什么样的场景？哎，这时候有朋友跟我说，说目光来了。来了吗？来了吗？目光来了，没有听到掌声。就是说呀，我们在这个工作的时候啊，你比方说我对在工作当中对这个工作要求啊，对自我的要求非常高啊，我经常呢就是这个非常认真的准备工作，然后认真的完成啊，埋头苦干，不言不语啊。然后呢，当你这个取得成绩的时候啊，就是比如说在跟这个工作搭档合作的时候，哎呀，人家就会，哎，你挺好的是吧，你工作当中，哎，这活是不是都该你该干啊，你是不是有点这个这好欺负啊，这个有了成绩之后啊，对吧，是不是是我的不是你的。文章还说呀，说从长期来看呢，说过度自律啊会让人后悔。研究者呢曾经做过一项调查，他们采访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多年的校友，哎呦，名校啊，他们回忆呢说当学生的时候啊，寒假的经历啊，在谈对比当下生活的感受。其中很多人都后悔自己在假期一直在学习，一直在学习，都没有出去玩啊，也没有谈恋爱。他们最大的愿望呢，是能自己能少一点自律，多感受生活。因此呢，适度的自律确实可以帮助实现目标，但过度的自律呢，反而会让我们错过一些人生难得的体验，甚至让人后悔。哎呀，这个时候有朋友跟我说，孔文摔伤了腿一样帅，我摔伤的是腿不是脸。哎呀，再说了对吧，收听我们节目啊，这个如果现在没有条件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对吧，我就即便摔伤了脸也没有关系嘛，对吧，我这么有磁性的嗓音，我这么性感的声音。 其实有一次啊，我这个在生活当中有一个经历啊，就是说我陪朋友，哎呀，这土豪成功，这领导啊，就是事业在这个做得非常成功。有一次呢，因为孩子上学的原因，他们家要换房子，在北京啊，大家想换房子，小的换大的是吧，你没少挣，对不对？以前啊，他们家住的那个小区呢，哎，其实真挺漂亮的啊，就是这个小区的这个绿化呀，这个面积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啊。当我去陪他卖房子收拾家的时候，他跟我感叹了一句话，他说，哎，他说，你说你看这小区挺漂亮的对吧，然后呢一年四季这个绿化呀，还有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花开对吧，然后呢会闻到阵阵的花香，但是我其实到今天我要离开我的家，离开我这个房子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的小区是这么的漂亮，我原来都在干嘛，都在一心的投入在我的工作当中。哎，所以这个例子就会让我想到刚才这个研究当中的一个发现啊，说过度自律会让人后悔啊，让他们自律呢，就是更多的投入到这个，比如说是可能大家想到的就是工作当中，但是呢真的是忽视了身边的风景。所以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平衡啊这个生活和工作啊，真的是一项，我觉得真的是一项终极难题啊。大家有什么平衡工作和生活的一些小方法，或者说你怎么做的啊，你要是干脆不工作的话，你就不要跟我们聊了好吧，那你是不上进的人，那青年说不发表你的态度。当然呢，我们既然提出了专家的研究啊，专家就得给咱支支招啊，说怎么掌握好自律的分寸呢？刚才我们提到的利亚德啊，给出了三个建议：一是重新评估你的目标，也就是想一想你的目标是否值得自律啊。很多高度自律的人，就算目标已经没什么意义了，但是他们还会坚持，这就是典型的把目标当手段。哎呀，说白了之后，你就是没有生活，你就是不会生活。当然。就会造成不好的影响。第二一点，不仅要管理好自己，还要管理好别人对你的期待。如果你是个高度自律的人呢，你需要和别人谈论你遇到的困难和挑战，而不是把所有的压力和不满啊都压在心底。哎呦，那你是壮士，壮士哦，啊，不要成为烈士就好。啊，最后呢？真的是要适当降低对自己的标准，千万不要对自己太苛责。学送在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说，什么早餐三份怎么能不如期而至呢？兄弟，你聊什么问题呢？我们现在在跟大家聊的是这个自律的话题啊，自律的话题，你就是你看我就说吧，我太自律啊，我的搭档爽爽他是知道的，我每周都要打球，每周都要进行体育锻炼，但是不慎摔伤了腿，我还要瘸着来上班啊，但是我不是有埋怨，这是我的工作，我必须要好，必须要干好，必须要来，但是真的是疼啊。 对自己要求太高， 对自己要求太高是吧？ 自律的人可能会失去很多，这个小放纵时候的乐趣，对不对？ 啊， 比如说 就是那个 微醺啊，醉酒的感觉， 对，微醺。 自律的人是不允许自己这样的， 对吧？就比如说这个健身的朋友们，是吧？今儿天这么冷，大家是火锅，我就不绝对不碰，对吧？会影响我的身材。那你说这个对吧？ 去看个电影，爆米花那能吃吗？ 爆米花能吃吗？可乐能喝吗？可乐那。那是吧，那能喝吗？那是人喝的吗？ 比毒药还不能喝。 对呀，哎呀，所以说真的是如何平衡啊，这个真的是一个终极的问题。然后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一会儿我们也会跟大家再互动一个话题啊，就是说这个表达情绪的时候，哎呀，现在我跟你说有很多的这个新的表达方法啊，表达情绪的方法。 比如说 挠墙啊，比如说这个戏精 杠精 对吧，你那杠精它是一种表达情绪的方法，我就跟你抬杠，我就无聊了之后 是吗？我以为是表达人性的一种， 表达人性的一种嘛。 就有些人他就是会什么都看不惯， 你比方说这个小情侣啊，这个俩人，然后呢就是 没事斗个嘴，拌个嘴，有的时候其实他其实是表达情绪啊。但是呢，你比方说如果说你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给对方提什么建议，或者说对方有什么东西做的不满啊，你也要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对吧？但是你比如说你直眉瞪眼的，你这不对，你这不好，那是不是有的时候就是也挺难接受的，是吧？ 为什么只有这两种方式呢？为什么除了这个横眉冷对就是要杠精呢？难道不能这个 跪方便面，跪个键盘？ 你们家太暴力。 那是隔壁老王他们家，不是我们家。 不过我真的觉得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年代，谁如果能说我太自律了，反而因为自律给我自己的生活带来了一些不好的点，我其实挺佩服你的。 是吗？ 是的 啊。 因为我觉得大家 然后你的生活乐趣就来源于看他们。哎呀，反正这个事儿是挺有意思的啊，真的，这个大家如何在生活当中平衡一下自律啊和这个享受生活放松的这样的一个尺度，真的还就是我觉得能够上升到一个终极问题。 什么问题？ 关乎到你的人生幸福。 是及时行乐还是好好奋斗的问题。 哎，对，没错。我们来思考一下，大家和我们互动一下。接下来再给大家带来一首歌。 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个早间的青年说节目。刚刚我们跟大家说了说这个自律，哎，如果到了极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负面的影响哈，给你的生活带来一些可能让你觉得不那么快乐的事情。 嗯，摔腿。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一说这个2018的年度词汇吧。 年度词汇。 接近年底了之后，各种的这个 盘点， 嗯， 啊， 对吧？ 对， 梳理， 嗯 嗯，展望全部都来了， 没错。 那这个2018的年度词汇是美国在线词典网站 dictionary.com 的一篇文章，那它呢是选出了2018年的一个词儿，叫做错误信息。 哦， misinformation。 misinformation。 嗯 啊。 网站给这个词下的定义是呢，一种被传播的错误信息。这个错误信息呢，可能是人们有意传播的，也可能是人们无意传播的。 这篇文章还指出呢，说错误信息啊，很容易跟另外一个词搞混， 嗯， 那就是虚假信息。 虚假信息。 哎，虚假信息。 disinformation。 哎 ，disinformation。虚假信息指的是啊，故意误导或者带有偏见的信息，或者是经过篡改的事实， 嗯， 所以说呢，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之间的区别在于意图。 意图就是说，你一开始传播这个信息， 嗯， 你是出于想造假，还是说你根本不知道它是真是假，嗯，就传播了？ 哎， 嗯，动机问题， 动机问题。对， 为什么错误信息会成为2018年的一个年度词汇呢？文章说呢，错误信息这个词其实是在16世纪就有了，但是在过去的10年中呢，社交媒体的兴起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人们很少在转发或者分享某个信息之前去验证真假。如果一个信息在多个渠道传播，人们就更容易相信这个信息是真的。那美国在线词典网站把这个词选为年度词汇，就是想提醒人们，在传播信息的时候，不要一直去指责别人，也要审视自己。 哎，不要一直去指责别人，也要审视自己啊！在这个年终岁尾的时候，我们也要适时的盘点一下自己这一年的啊得与失。进一段半点报时，一会儿继续回来。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金昭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对着别人的照片流口水， 哇，小姐姐的马甲线好美啊。 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叹口气， 想运动又没时间。 每天工作忙忙碌碌，唯一闲置的就是那张健身卡，别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零散时间动起来。 Office Lazy 秒变 Pretty Lady， 我是思萌。 Office Lazy 的私教课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我们继续说半点报时。回来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孔文。 我是王爽，欢迎大家。你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你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方的看视频，或者找到新浪一直播活力98的房间以及北京时间，都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了，给我们赶紧互动起来。刚才这个雪颂跟我们说哈，他说文字太不好传达情绪了，只能传达基本意思，有时候还有歧义，强烈要求显示表情。你这个表情可以用括弧，然后 对啊， 写一个生气，写一个括弧不服气，括弧完， 对，或者是用标点符号，这个就是 颜文字，我们叫， 对对对，在没有这个智能手机的时候啊，在那个年代，诺基亚 Moto 的时代，大家，那你没表情怎么办？ 没表情那就 走心呗。 走心，用那个省略号呗。 对呀，走心呢、 一切尽在不言中， 一切尽在不言中。 刚才跟孔恒在讨论他这个腿伤的问题哈， 哎呦， 我这一直劝他，我说那个你别好面子，拄个拐， 拄个拐。 他说没拐，我说我卖你个拐， 拐了啊！哎呦，还真的是，所以说呢，这个。刚才也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啊，这个年终岁尾的时候，尤其大家忙碌了一年啊，然后身体呢，有的时候会容易出一点小毛病，然后呢，尤其是这个到年底了之后呢，可能工作压力也会比较大，大家有加班呐、或者有其他的啊，这个总结的，这样的工作需要去做，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天气也比较冷。就不要太过度自律了，是吧？然后呢，该吃点吃点，该喝点喝点，让自己放松一下。同不同意我的观点？ 不同意 啊。 这个冬天如果你再对自己放松的话，太容易长肉了。本身大家就是懒得动，对吧？你要是再稍微放纵点，你不就是变成那冬眠的大狗熊了吗？对吧？ 那我少了很多这个生活的幸福感怎么办？你就比方说， 谁说生活的幸福感就在于瘫在那儿啊？生活的幸福感在于你的活力。 对，我不够有活力吗？ 你就太有活力了。 这个也给大家提前做一个预告啊，然后我们下半个时段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嘉宾是一位 是一位今天即将远行的好友， 远行的好友 啊， 曾经是一位， 曾经是我的健身教练， 健身教练啊，我听听他怎么说，我一会儿来我必须问问他， 问他什么呀？ 他就冬天就不吃个火锅啥的。 今天来到我们即将来到我们这个青年会客厅的啊，张明小姐姐，她的履历其实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跟大家预告一下，她曾经是一个职业的运动员，后来又在很多非常新派的这个健身和健美的领域，有所建树啊。然后呢，他今天即将远赴重洋，开启他人生新的篇章了。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节目特别有意义啊，也是，听一听这个张明小姐姐的故事。 对，听一听她对我的腿部恢复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一条内向的人如何维系人际关系，说是这些年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去社交了，越来越懒于说，哎，我有一个社交的面具，我去伪装成一个这个可能我并不是真实的这样的自己，然后去建立一个圈子啊，然后越来越愿意自己待着，跟自己相处，对吧？可能是内向的人越来越多，那内向的人就真的只能自己待着吗？内向的人怎么去维系自己的朋友圈呢？我们给大家一些比较有操作性的这个方法啊。 比较有操作性的方法。 最近这个 有一位作家，他是 Twitter 的前任编辑总监，叫凯伦·维克尔。他在新书《给内向者的社交指南》中，给内向者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啊，内向的人怎么通过压力比较小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社交网络。维克尔认为呢，他说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一个事实是，在某些时候我们都需要向别人寻求帮助。那想要克服对建立人脉的恐惧，关键是如何在不需要特定帮助的时候和这些人保持联系。 嗯，这个 说对不对？ 如何在不需要特定帮助的时候和这些人保持联系。 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习惯哈，就叫无事不登三宝殿。 啊， 有的时候一个朋友两三年不联系了，突然联系，那肯定是有事儿。 对，那我指定我跟人张不开嘴。 指不开嘴， 张不开 嘴。 对对对对 对, 对、 哦。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杀熟呗。 杀，就只能杀那些就是平常，就是一直都有保持联络的那些朋友， 大家经常在一起的。 那你会不会为了，就是比如说有一天我真的要向这个朋友去求助，那我为了有这样的一天，我就刻意的去跟他维系一个这种朋友的关系， 刻意的去经营是吗？ 对， 好像也不太会， 也不太会，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性情的人， 非常说的好听点叫非常性情， 嗯，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随意的人， 啊，随意的人啊。 随自己心情的人， 对对，随自己心情的人， 嗯 啊，对。然后呢，这个维克尔啊提出了一种方法，叫做松散联系。维克尔解释说呢，松散联系指的是你可以时不时和自己的朋友或者是熟人打个招呼， 嗯 啊，寒暄几句，不需要一对一见面，没有压力感， 嗯。 松散原则主要是间歇性的，而不是经常的和对方打交道， 嗯， 并且保证沟通质量。维克尔说呢，如果你在不需要别人帮忙的时候这样做呢，你开始会觉得自己是个给予者，而不是一个被动接受的人。而且如果你可以通过这种松散联系解决别人的难题，它会逐渐帮助你克服社交恐惧。 嗯，他说的这种松散联系就是说，在你没有强烈的诉求的时候，或者说在双方都没有一些强烈的社交诉求的时候，大家还能够保持一些联系。 嗯， 其实我身边是有一些这样的人的啊，就是比如认识了之后，哎，本来没什么事儿，其实就是按照往常，就这个人可能就很可能就变成就是只是一个认识的人了。 嗯， 但是哎，过了半年他会给你发个微信，他说哎，最近在忙什么呢，我们来更新一下信息。 不怀好意吧？ 不不不不不，他是真的有这种去经营人脉的这种习惯 哦。 嗯， 是吧？ 嗯， 让我想到了一种场景啊， 嗯， 可能不发生在北上广深， 嗯， 啊，这些一线的大城市，就是城市越小越好。 嗯 啊，什么在村里最好， 嗯， 啊，家家户户的，哎，你们家大白菜那个是吧是不是该割了，对吧？我帮你是吧，这个收收白菜啊， 嗯， 顺便抱两颗回家。 嗯，这都还是有诉求 啊， 嗯。确实，最近我上周 上周我就联系了一个大概我有一年没有联系的朋友。 你要干什么？ 哎，我要找一个就是他很可能认识的我需要找的一个人脉的关系。 哦， 结果人家真的帮我找到了，而且是在两天的时间内。那我就会觉得很愧疚，因为我确实就是这种无事不登三宝殿似的。 我早发现了。没，你接着说，你可以辩解，来，给你 辩解 的时间。 我没有辩解，我在自省。 我们看看专家。 所以我在看这条消息的时候，我在反省，就是我是不是内向的人呢？ 偏内向。 是吗？ 嗯。 哦。 嗯，真的偏内向。 哦。 嗯，你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外向， 啊， 非常非常非常 open 的人吗？ 对。 不要被这种假象所迷惑， 是吗？ 我们再来看看。 我之前一直会 说，我感觉我是一个在社交上比较被动的人。 嗯， 原来其实我是内向。 其实你是个内向的人。 嗯， 我早发现了。 是吗？ 你怎么没问我呢？ 嗯，我这不是内向吗？ 漂亮。我们再来看一下专家怎么说的，说维克尔说呢，说共同兴趣是保持松散联系的沃土，即使是专业人士也是如此。维克尔以自己为例，说当他在 Twitter 上看到有趣的新闻的时候，他会通过 share 啊，然后发给自己的朋友，附带一句简短的问候语，比如说这个视频让我想起了你，你最近还好吗？他发的是什么视频呢？ 啊，维克尔强调，每天的松散联系可能只会花费你十分钟，但是会让你和很多人保持联系。这种少量的努力，最终会让你获得更大的回报，而且会让你对自己更有信心。 嗯，我觉得我得，哎呀，得好好的从这条消息里面吸取一些方法。比如说我身边这个爱做饭的朋友，没事就给人发一个这个做饭的视频，说，哎，这个很适合你哦，在家自制煎饼之类的，对吧？比如说我身边有这个很喜欢演话剧的好朋友，对吧？就给他发一个这个某个剧团招聘演员的这个信息，说，哎，这个很适合你哦，对吧？应该多去关注一些。其实有的时候会想，但是总觉得，哎呀，没什么事儿，你干嘛去叫？去敲就去 message 人家，对吧？但其实每个人都还是需要的。 我们俩做了这么多年的搭档，也没多少年，两年，一年多，几个月，刚熟。然后呢，你比方说吧，你要是好久没跟我联系了，你跟我保持一下联系，你会用什么样的方法？ 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呀？哎，孔文最近给你介绍个女朋友呗。 要那玩意儿干啥？怪费钱的。你这种事儿呢，你就不用问我了，你就直接把照片就发过来就好了。是不是？ 对，有道理。 有道理吧？ 真的，我这又在反省自己。 对对对，所以说啊，真的是让我会想起啊，比如说这个，在这个小城市生活的这些朋友们，大家真的就是，比如约个饭啊，三五分钟大家就到了，或者那个来来来，我就那个添双筷子，我们家吃就得了，其实过去这个老北京就很多，大家也都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还是跟时代有关，就是，当我们在一个熟人社会的时候，大家保持一种紧密的联系是非常容易的，因为比如说你就住得很近啊，或者说就是同学同事啊这样的圈子都很近，叫熟人关系。那现在你真的不去刻意联系的话，很多人就是会相忘于江湖，对不对？ 对，其实我刚才在跟大家分享我的这个观点的时候呢，我其实前面加了一句话，叫做除了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之外， 说的对， 对，其实这个就还是太大了，经济太繁荣，大都市， 所以把大家都变成了这个点赞之交。 点赞之交， 原来还能有个点头之交呢，现在连点头都点不着了， 对， 只能点赞了， 点个赞吧。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啊，在职场当中能跟大家有帮助的一些新的研究。我觉得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这条呢，可能对很多朋友们，不管你从事什么行业，我觉得对大家都有帮助。那就是你与你的上级和领导如果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应该如何沟通呢？ 如何沟通呢？孔文，你是怎么做的？ 我拍屁股不干了。那是不可能的，领导，我错了。 说你是外向。 我瘸着腿，我对吧？ 这叫被动攻击， 带伤进， 就是说，哎呀，我先把自己自残三刀，然后让对方觉得我很可怜，这叫被动攻击 啊。那其实是不会的，就是我们在工作岗位当中呢，还是要以这个工作业绩、工作能力，来评定的哈， 那与上级的这个意见不一致，其实往往是，就是很影响大家的这个职场心情的一件事儿哈。有很多小伙伴呢，就是往往就是采取就是我闷不声的啊，我就不说了，我干脆就忍了。 就脾气大的，像比如说像我刚才那说，你 那还不仅是脾气大，还得能耐大。对吧？ 不，有的时候这个脾气一上来之后呢，也就不管 能不能耐了， 就不管能耐不能耐了，我先辞了再说，对不对？ 那与上级在同一件事情上的看法不同，可能会引起争执啊，这个时候怎么样这个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改变领导的想法呢？最近经理人月刊网站的一篇文章介绍了四个向上沟通的建议。第一，被否定以后不要在当下直接的反驳上级，对不对？你觉得很同意？因为你干过这样的事儿。 没有， 我干过。 我想知道后续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后续就很惨呗。 恰巧是那个时候你领导还是个 女，阵阵的冷风， 还是个女领导。 没完没了的寒冬。 就那小鞋儿给箍的哟，哎呦， 钉子鞋。你不能当下直接反驳上级，是因为你那个时候准备的不够周全，只能主观陈述你的想法啊。反驳呢，无法帮你达到目的，所以说呢，那个时候一定要知道，冲动是魔鬼。 对吧？所以说啊，有的时候这个，你比方说这个，都说这个男人和女人在外边的时候，说女人要给男人面子啊，尤其是比方说这个一帮哥们弟兄，对吧？大家在一起吃饭呢，啊，这个就吃的挺香，喝挺好，然后呢，你这个作为女朋友媳妇儿在旁边，人叽里呱啦，就不停的数落你，或者这么这那那这的，说你这不好，你那不对，对吧？是不是不应该这样？ 我特别不喜欢， 对吧？哎，你这两口子有什么事儿，关上门自己家里商量去。 往往这种就是在外面特凶的这种女的，在家都没那么凶， 是吧？ 对 啊， 就窝里横和窝外横嘛。 啊， 是不是？ 不，但是你。不是，那在家里 有的时候，这种人在家里夫妻俩人说不上话的， 就、那就没话 说。据我观察哈，就是、就是确实需要外人或者这样的一个社交场合作为一个催化剂，才有这样的强互动。其实往往在家里，就是因为老公被他说的都已经麻木了，然后就是你说过去一句话，对我就没有反弹了，所以就已经没有这种互动了、 对， 仅代表个人观点。 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条最重要的，千万不要当下直接反驳上级。第二啊，大家要拿出成果或者是实际的证据给上级重新决策的机会。当你提出了方案 A 的时候，上级让你执行 Plan B 的时候，文章建议说这个时候呢，不要着急的去说服他，更不要去反驳。如果情况允许的话呢，两个方案我都做。两个方案的完成程度要基本一致，你可以在自己想做的方案当中增加一点分析，在向上级汇报的时候呢，可以跟他说明他想要的方案你已经做好了。哎呀，你看这领导是吧，您安排的事儿我已经妥妥的给您办了。但是呢，我也多做了其他的分析啊，发现方案 A 的可行性更高，效益更好，用实际的对比给上级一个重新做决策的机会。对吧？ 另外呢，就是在被批评的时候啊，可以采取先同意先承受压力的策略。 哎，对对对， 有时候呢、 哇，领导你说对，哇，没毛病， 两面派。 不是，就是可能有些夸张啊，但是，对吧？啊， 就是说你必须要在这个，就是说一开始的这个冲突发生的时候啊，这个让领导感觉到你们之间的这种，怎么说，领导和被领导的这个关系，对不对啊？你必须先把自己的态度拿出来，对不对？把自己的姿态拿出来。上级呢，有的时候会搞错一些数据或者事实，错怪你。这个时候呢，不需要反驳，而是先同意他的说法，然后呢，找好数据和证据，确认事实。这样做呢，就是先去解决问题，然后让时间与证据自己来澄清自己。 哎，咱话说回来之后啊，咱说句坦白的，说句心里话，说句大实话，人无完人， 人无完人 啊，因为有的时候呢， 领导也会犯错， 领导也会犯错的，领导也会犯错的， 是的， 领导也会犯错的， 说那么多资格了。最后呢，告诉大家，如果你不能让上级改变看法呢，之后出现了决策错误，下属很容易产生一种沾沾自喜的心态，看到没？自己不承认我是对的吧？结果后来这个决策失误了，对不对？这肯定会有很多的后话了哈。但是呢，这种沾沾自喜无助于工作。这个帕蒂·麦克德是流媒体巨头奈飞的前首席人才官，他就有过类似的经验，甚至还把奈飞创始人的道歉邮件打印出来放在钱包里。不过呢，他也开始自省，为什么我没有能更有效地阐释自己，防止这次失误呢？文章建议，这个时候你不应该沾沾自喜，而应该思考以后怎样才能拿出完整的论述，提前说服上级。 对。但是其实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层面呢，其实可以归咎为这个企业文化啊这个层面。但是我们看到其实现在有很多这个先锋的互联网公司啊，就是在企业的内部啊，我是不允许叫什么总啊，什么什么这个 是吗？ 啊，什么什么领导啊， 嗯， 啊，是不允许这么叫的。 那怎么叫呢？ 啊、大家都会有一个，比方说这个英文名字，或者说有一个、哦、 这是外企吧？ 有一个 广告公司 啊、不是，或者有一个， 嗯，你敢在国家机关单位叫英文名字吗？ 就是说。看，所以我说的是一些比较先锋的行业，比如说互联网公司 ， 互联网公司啊。但当然说呢，有的也比较社会一点，哥姐 什么 Randy 啊 ，Randy，、嗯、然后就是或者说给自己起一个这个像我们这种这个播音的名称啊，一个就是大家也会比方说在开会有分歧的时候会这样规定，就是说有什么问题大家不必要这个就是。论事， 嗯 啊，说事儿，咱不说人， 对 啊，然后呢，这个时候也不分领导，也不分什么上下级，也不分什么新人老人，大家只讨论我们这件事情应该如何做好，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然后取得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嗯 啊，其实我觉得现在这更多的这个年轻的朋友们还是非常推崇这种企业文化的。 嗯，当然了，如果有一个非常有开放心态的领导、啊、其实对于整个的这个工作的气氛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哎、 大家都不会那么紧张， 对 吧？ 对对 对， 没错、嗯、你看就比方说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人无完人，领导也有犯错的时候， 嗯， 那你领导犯错了对吧，然后我还被训了，但是呢我明明知道我是对的呀，对吧，那我对的我是不是得找证据找事实，我跟领导去证明，对吧、 嗯、 但是呢你一旦在这个时候我还得想着，哎呀，领导现在开不开心呢，他现在能不能够接见我呀， 嗯， 对吧，然后对吧，他又不开心，我在什么时候去，就你会很影响工作的效率， 嗯，而且其实就特别想跟年轻人提示一点哈、 嗯、 在很 等一下，你刚才说什么， 给小伙伴们提示，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来来来，继续。 吓到我。就是很多在职场方面的问题啊，并没有绝对的对错啊、 嗯、 有的时候你觉得我就是对的、 嗯、 你就是错的、 嗯、 其实还是说明你不够成熟，真的是这样，就是这对错也分很多层级，真的，而且还要看 很多的维度， 而且呢还要看这个就是时间线的长短， 没错， 可能在这一刻你可能是对的， 嗯 啊、但是换了一个环境或者换了一个时点就未必了， 对、嗯、对对对，没错， 争议时的对错没有意义， 对，所以说就是我们也会说啊，如果说大家用这种长远的眼光去看问题的话， 嗯， 比方说你现在当下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困难或者问题一些挫折， 嗯 啊，那么你用发展的眼光来看， 嗯 比如说3年5年之后你设想一下那个时候自己的样子，再回过头来之后面对现在的问题，哇，你就会觉得哇你太小菜一碟了， 是的 啊，对吧、嗯、那比方说就是现在我们来回过头去看一下过几年前之前的自己， 嗯 啊，对吧， 嗯， 那个时候对吧，当然说一直很优秀，现在更优秀啊，对吧，就会觉得那个时候哎呀就是当年，然后什么就我还什么失恋，我就哭泣，我对吧，我这工作还什么还找不到好工作，对吧，所以一切的一切都不是问题啊，这个时候爽说 怎么膨胀呀、啊、 已经膨 陷入了一种沉思吧， 陷入了一种沉思， 因为孔文说5年之前的自己，我在想哎呀这5年有点遗憾，嗯，在想、 嗯在想， 嗯，就这5年， 譬如说 就是时间的利用率比较低， 嗯， 最近确实有这种感想， 太自律不好，刚刚说过啊，太自律会影响生活的幸福啊， 还不仅是这个方面，就比如说刚刚你说的内向的问题啊，就是、嗯、其实也没有很好的了解自己和挖掘自己， 嗯， 就是很多时候 频繁的穿梭于不同的社交场景当中，社交活动当中。社交小达人， 没有内向嘛，就在家种种花种种草，然后时间就过去了，岁月静好。 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相信吗？这时候有朋友说，是的，爽爽看起来之后呢就很成熟，以后必成大器。 哇，谢谢谢谢，谁说的，雪颂说的呀。大器是什么？ 必成大器。 最近那个刚才孔文说的话引发了我的一些这个思考哈， 你看看，是你看是不是，你看 对 对吧， 对， 你要有一个这么有颜值又幽默， 嗯 啊，这个然后 确实在孔文身上学到了非常非常多的东 西，哎，有很多， 我最近感悟到就是我有的时候 我还没夸完自己呢。 在某种程度上被打开了，其实是因为孔文在点播， 哎呀真的呀， 嗯， 哎呀譬如说 Ha ha ha ha! 说就是以前对于主持来说感觉是比较僵硬嘛，最近确实活泛了一些。 我知道你说的这个点在于哪儿。 是吗？ 对，我知道你说的这个点在于哪儿。 是不是被你点播了？ 对， 谢谢孔文老师。 哎呀，这个时候，哎，我们看我刚才第一条跟大家说的什么来着，就是说这个 年度 过不是过还是过度自律，就是当你过度自律的时候呢，就是当受到别人夸赞的时候呢，就会让你觉得啊，过度人家给我投来了赞美，是不是？是不是在鞭策？ 我得压抑， 在鼓励我，对吧？然后不好意思笑，我刚才就有点不好意思笑，太自律了。 笑声都穿透了话筒，好吗？ 笑声穿透了话筒。我们上半个 其实自律这件事让我想到最近看了一本书哈， 说 最近看了一本很有， 咱们上半个时段还有1分40秒的时间， 跟大家讲一讲这本书。 好， 这个最近看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我不知道孔文看过没，叫《反脆弱》，听过吧？这本书 听过， 非常有名气。里边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我们的生活和这个世界更像一只猫，而不是更像洗衣机。什么意思呢？ 这两个东西有可比性吗？ 有可比性，因为猫是一个生命体，它是很随机的。 哦， 然后 它为什么不比作这个像一只狗和电冰箱呢？ 也可以啊，也可以。但是狗和猫还是有些不同的特质的，比如说猫有9条命，对不对？猫的这个存活率还蛮高的。然后呢，这个洗衣机什么意思呢？洗衣机就是说它是一个机器，它被规定好了。但是我们的生活呢，其实它特别的随机，特别的非线性。然后呢，我们总是想去控制它，总是想去干预它，然后往往会得到很不好的结果。其实你就应该怎么着呢？ 随遇而安， 像猫一样的去生活，或者说有一种像对待猫一样的心态去对待你的生活，对吧？有些那些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太自律，有一些不好的这个会产生一些不好的情绪，是为什么呢？就是你控制的太强了，你太想干预，往往会适得其反。哎，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这本书啊，这本书将我的三观震动的已经 就是当大家给尤其是给爽爽传达一种观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就是举例啊，甚至是引经据典，他才能够接受这些观点。 是吗？ 对。然后我们进一段整点的报时，回来之后我们这个课接着唠啊。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德国东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东方刷新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京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活泼西在南，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在很小的时候就成为了一名举重运动员。我们青年说其实来过挺多运动员的，对不对？ 有打棒球的， 有打棒球的，有这个攀岩的， 跳舞的， 有这个滑板轮滑，都是很厉害的，也有全国的冠军。然后这个举重其实在我的，因为我曾经是做体育记者的嘛，在我的心里举重项目其实特别的苦。 对，确实挺辛苦的。 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项目？ 那我呢是12岁的时候开始，就是被选上去参加这样的举重运动。当时呢我还记得那个画面，我是在大概是初一的时候，我们在做广播体操的时候，我们老家的县城里面有一个教练来到我们的那边去选材选苗子。那个时候呢他就在看哪一个人的就是身材比较适合练举重，他看了很久，他就选到了我。他觉得我看起来不是那么高，然后腿和胳膊也不是那么长，所以他当时呢就选我出来，让我做几个深蹲啊，然后这种硬拉啊推举的动作。他们觉得我当时测试了我的力量之后，觉得我的就是 基本的身体素质吧 都还挺好的， 挺适合这个项目的。 是是是。 但是你之前了解举重这个项目吗？ 我之前其实对体育没有什么太多的概念，我觉得小的时候其实我的出身也比较特别，因为我是出生在一个农村家庭，所以我平时做的都是跟在就是山里面啊， 土地打交道， 土地里面啊，然后爬爬树啊，然后帮爸爸妈妈干干农活呀，然后去喂牛啊，这样之类的田园生活。所以我小的时候还蛮能吃苦的，就是帮着爸爸他们收割稻谷啊，这种事情我都做过。所以对于体育来说，我当时其实我还不知道什么是举重呢。当时也没有特别的去关注举重节目那么多，所以当时还挺懵懂的那种感觉。12岁那一年我是 12岁， 对， 然后就面临这样的一个我觉得是挺重大的人生选择，对不 对？ 对， 是。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改变了你的人生，对吗？ 是是是。如果我没有练体育，可能就不会来到北京，然后也不会去做健身健美，不会最后做到 CrossFit。 所以我感觉体育改变了我的人生。 体育改变，其实我特别相信这句话，因为我曾经的体育记者生涯让我看到了非常多体育改变整个人的人生的故事。我们刚刚也说了哈，这个举重还是挺苦的一个运动，虽然一开始不太懂，然后就是进了这个门，但是后来发现了哇，这个项目这么的苦啊，这么的辛苦，有没有这个打退堂鼓的时刻？ 其实我回想起来，其实我还比较幸运，因为我当时是在我们的一个县城里面一个体校里面锻炼，那么我们体校大概有60多个举重运动员。后来呢是有一个北京的教练，他来到我们县城里面去选苗子。那当时呢其实我的成绩不是最拔尖的那种，我是差不多在怎么说呢，好像是中上等那样。我就在一个举重管理训练，那大概有60多个人，我就坐在那个角落里面自己非常刻苦的锻炼。那当时来了一个北京的这样一个教练，他是北京体育大学的一个教练。我当时他就看到我在角落里面锻炼的时候，他就过来跟我聊天，他说Christian，你现在你的抓举成绩是多少，你的挺举成绩是多少，然后就跟我聊了聊天。当时聊什么我也忘记了，我当时觉得就是非常敞开自己的跟他聊天，可能也是因为我的性格比较外向，所以 教练就特别喜欢我。后来呢他去到北京，然后大概有两个月的时间，他发过来一个通知说我被就是选上来可以在北京来锻炼。当时我觉得心里特别的惊奇，因为我觉得这么多人里面有那么多的人可以选，为什么要选我呀？我也只是一般般，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不是最佳的运动员。 自信， 对，没有那么自信，觉得不是觉得能够去到北京这么大的一个城市里面。当时也非常的惊喜。所以说到这儿，我其实挺感谢我的教练的，因为他帮我选到北京来，而且我也是我们体校唯一一个女孩子，就唯一一个人吧，唯一一个人选到北京来。所以我特别感谢，在这里我特别感谢我的教练。他选我，他因为当时我的 受到了你的感染。 对，感染是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哈。越是没有那么处心积虑的啊，我要去北京，越是这个无心 像猫一样的生活，不要那么自律。是不是 孔文也是一个运动员？他是练短跑的。 对，我刚才听说他要恢复腿来着，是吗？ 对， 一会儿我可以教你几招。 可以教我几招康复训练的动作？ 对，康复训练啊， 他已经要主管了。 对，因为是这个打篮球的时候，这个软组织膝盖有点伤啊。对，这个不着急，这个一会儿我们节目之后我们再聊。节目之后再聊，我们继续回到这个Christy 的故事当中啊。这个时候在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已经有朋友说 Christy 好棒，给你竖起了大拇指。 谢谢、 这故事才刚刚开始， 刚刚开始。对， 但是我觉得我们就聊了这一会儿，大家已经能够感觉到 Christine 的这种性格。 对， 就是他内心的这种能量其实特别能够感染人。这也是就是因为 Christine 是我一个时期的这个健身教练嘛，就是我也真的在他身上感觉到了非常有力量和阳光的这种东西。所以我能够感觉到 Christine 的人生真的是让我看来做什么都会成功。真的就是他， 过奖了， 就是他做事情会很顺啊。因为他心里没有那么多的就挂碍吧。我感觉是这样哈，就是说觉得自己行不行啊，然后想来想去啊，然后这个蹑手蹑脚啊，没这种东西。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运动员身上的一种特质。就训练就完了嘛， 对， 就 做就好了嘛， 就完了嘛，做就好了嘛。 就是累一点，就是那个过程自己可以体会，但是我觉得我很享受那个就是 拼搏 的那种感觉，还有那种挑战的感觉。就是那个过程虽然很痛苦，但是当你去到一个比赛场也好， 没错， 之后取得的那些成就感，其实觉得还想再做，还想再坚持， 没错， 从来不停止， 没错，没错啊。 所以说，要遇到这个伯乐，还得你自己是一匹千里马才可以，是吧？这样就来了北京。那来到了北京之后，这个有没有和你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更苦了，或者这个训练的任务更重了？ 对，其实来到北京的话，也就意味着自己锻炼 要独立了。 对，我那会儿是十二岁出家的，所以我在我的体校 离开家， 对，离开家出家，离开家差不多一年多，然后来到北京的时候是2015年的时候，那时间很快，一待从2005年在北京体育大学，因为我是一直在北京体育大学上学，从初三，然后上到我研究生研三毕业，所以在北京体育大学待了10年。那在北京的话，其实我看到我的北京体育大学的队友，他们的成绩也都非常好，甚至有的人都是国家队那种水平。那我呢，觉得那个时候我的一个感觉是，来了北京啊，不能随随便便就算了，我一定要练出一个，我们教练说的，一定要练出一个名堂来，就一定要发狠。所以那个时候就拼命的锻炼。我觉得也可能是跟自己的自身的条件有关，比如说我的就是在举重方面，我相对国家级水平的运动员来说，我自身的这个身体素质和爆发力还是稍微欠缺一点。所以我当时就在北京体育大学练了，从2005年练到 2008年，刚好2008年我是上大学， 嗯， 所以我大概练了3年到4年的时间，我就决定就是退役了，就开始上大学。 你也告诉大家，这个 Christine 虽然是说他说他的这个身体的条件哈没有那么的好，但是他也曾经获得过2008年山西省举重比赛48公斤级的第一名和2007年全国青年举重锦标赛的9名啊，也是非常非常好的成绩了。 对， 就是很厉害。 对，谢谢。 然后我其实对体育大学还是有很多的了解的，体育大学里有一条这个路你知道吗？就是叫 冠军之路。 对，冠军之路，有很多就是奥运冠军， 对， 世界冠军会在那里留下脚印或者手印。然后我也有知道，就是有至少有2-3个国家队都是在体育大学训练的，比如说蹦床、艺术体操，对不对？都是在体育大学训练 的。所以其实在体育大学里会很明显的感觉到自己有点渺小，对不对？ 是因为优秀的人太多了， 优秀的人太多了， 但是那种氛围还是会让你自己会就是更加加油，因为你看到优秀的人太多了，所以自己就会更想去努力，更想去拼搏。 跟很多人不一样哈。 对，这个时候在我们的直播间里，然后又有朋友说 Christy 有理想有目标有为青年 有为青年，才刚刚开始呢。这个退役其实对运动员来说又是一个很大的事儿哈，因为我采访过很多这运动员退役，很多运动员退役之后面临很严重的这个转型的问题。当时 Christy 在这个方面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思考？ 其实退役了我就开始上大学，上大学我就学习，当时觉得特别想把英语学好，所以我基本上大学的生活我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我晚上都是基本在图书馆里面看书背单词，然后早上起来在校园的操场上面朗读那个新概念二的那个书，然后听一些英文的一些广播，因为特别喜欢学英语，也想把它学好，所以当时就参加了4-6级的这样的考试。很幸运的是我也过了就是大学的4-6级，过了6级的一个专业的。 哎呀，我都没过 当时其实记单词记得挺多的， 有时候觉得冥冥之中就有安排，对不对？你的很多的兴趣的爱好， 对， 你付出的汗水和你未来的路其实是有关联的。 当时其实目标也不是那么的清晰，就想就是说那现在不练举重了，改为学习了，那就好好学习呗。我就 那为什么会着重的学英语呢？就当时我想象啊，就2005年可能那个时候就是在北京用英语的场合也不多吧， 不多。 对， 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我自己挺喜欢的，也是因为在初中的时候我在初中在我老家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对英语有那种兴趣感了，只是在锻炼的时候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学习，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去早上起来锻炼啊，然后上午有4个小时的学习，下午又是3个小时的锻炼，然后就晚上有晚自习，其实很多的时候都是非常累的，没有那么多时间去专注的去学习，所以这个是我一直想做但是没有时间去做的。那大学我不锻炼了，我就有时间去做了，我就泡图书馆啊，然后去把英语学习好。但当时其实文化课其他的学习也都不错。我还记得当时大概大学的时候500多个人在排名在前3左右，就是文化课。所以因为这个条件我也就是成功的保送上我们北体大的研究生。 好棒、哦、 对。 我这几天还在看李笑来的那个专栏嘛，然后他就说 跌成什么样了还看 不是，他说这个就是中国的这个学生哈，从这个小学开始学英语，现在很多的学生甚至有些人从幼儿园就开始学，初中高中大学10几年毕业了然后还是不能用英语，就说我们的英语教育就是可能哪个环节可能没有给大家很好的助力。你说 Christy 你现在英语是什么水平能告诉我们吗？ 我英语现在 就完全就是你就是生活中使用的语言。 对，生活中使用的还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如果一段时间不经常用的话就会没有那么顺。 那我现在的工作有一些也是外国的客户，所以有的时候说英语的机会还比较多。那就会练习的比较多，所以会说的会比较流畅一点。 对， 我们刚刚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嘛，就是你这个运动项目我们练就完了嘛，语言嘛说就完了嘛。对吧？ 为什么都练不好说不好呢？ 就是那就是啊，那他非要考试啊，还得书面考试啊。 就是说这种就这种应试可能让大家这个对于自己的能力可能并没有那样的一个提升，对吧？ 其实我想问 Christy 一个问题，就是在做运动员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个自己伤病上的一些问题，然后是怎么处理和对待的？ 这个问题其实还挺好的，因为我身边的就是队友们，他们其实因为举重也是一个比较 容易受伤的，比较 相对性，对，比较容易，尤其是你举大重量的时候，这种的话腰啊或者膝盖啊还有你的就是手腕啊承受的压力是其实是蛮大的。那我记忆中我有一次最大的受伤是我在做一个举重测试的时候，当时我记得我是做一个挺举，就是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呢我还同时做了一个下蹲的动作，当时是重量是77.5公斤，那我呢就是举过头顶的时候，那个重量就直接从我的这个手这儿这样往后掉了，所以当时我的手腕就是被压到后面去了，就是带着那个杠铃杆压下去了。当时是就是手腕这儿脱臼了，那是我的就是比较大的一次受伤。其实当时受伤的那一刻，我觉得我的眼前啊一片黑，就好多好多星星，觉得不知道发生什么了。然后 严重啊？ 对，挺严重的，是脱臼了嘛。当时我能看到我的这个骨头出来了，其实挺吓人的。那时候然后我的教练就跑过来，他就说Christine 你怎么了，然后他立即采用了一个很好的措施，把我的这个骨头按下 去 了，按回去了。对，然后当时我就记得我坐上了一个车，然后去我们体大的校医院，然后大夫就开始给我拍片子啊，做什么样的检查，反正当时那个时候麻木了，不知道疼，可能过后了才知道就是挺疼的。然后我感觉我的就是恢复，关节恢复还挺快的，当时差不多2个星期到3个星期我就开始慢慢恢复锻炼了。这是唯一一次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其他的我觉得我的伤病比起别的运动员来比较少。 我特别想问 Christine 一个问题哈，就是因为我也去过北体大里的这姑娘和小伙子都特别漂亮，特别帅，身材特别好，对吧？尤其是那些比如说练艺术体操的，然后什么打篮球的这种，但是练举重其实我觉得牺牲要更大一些，因为举重有的时候需要长体重，需要长肌肉，然后你必须要达到比如说多少公斤级，对吧？然后可能你没有办法符合我们大众的一个审美，因为像零几年的时候，那时候大众的审美还说女生要纤弱无力，对吧？要这个比较要瘦成纸片人，对吧？ 是 你对于这个当时有没有内心的一些这个挣扎？ 其实你说的对，因为举重运动的话属于一个就是首先教练在选材的时候他就会选身材比较矮小的，然后 壮一点的。 所以我们就不像艺术体操那样的运动员一样又高啊又就是 瘦条 啊。所以其实自己心里面不是不关心那么多就好了，所以觉得有不一样的声音，但是自己觉得选择的路就走嘛，也没有什么不要太在意就是过多的说法。但我觉得我还挺开心的，我觉得这样的锻炼让我来到大北京，然后我又能接触很多的不一样的人，然后挺满足的。没有什么过多的跟别人对比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Christine 一直以来就是内心的这种正能量远远盖过那些负能量的人，真的。他就看事情都会从积极的这个角度去看，这是特别特别了不起特别棒的一点，我觉得也会真的会感染到身边的人。

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节目，我是孔文。 我是王爽，欢迎大家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和 M 九二七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也欢迎你通过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左下方的看视频，或者在新浪一直播关注“活力九八二”的房间以及北京时间，都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了。 嗯， 我们今天的青年会客厅请来了一位非常阳光的小姐姐，她叫张明 ，Christine， 欢迎， 欢迎 Christine。 这是 健美小姐， 这是 健美小姐里的动作，对不对？ 对。 刚刚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就是 Christine 早年间的一些经历哈， 运动员生涯时期的一些 故事，对，专业的举重运动员。嗯、然后后来呢，就进行了两次的转型啊，第一次是在校园里开始做这个健美小姐，就是健美这个事业哈。 对， 嗯，你看过《健与美》这本杂志吗？ 看过， 嗯 啊， 小的时候看还觉得很羞羞呢，对吧？ 没有，一直没有， 一直 就是觉得他们反正穿的不多， 对，都是展示肌肉， 对对对， 嗯，为什么 Christine 会喜欢这个就是领域？ 嗯，说来也非常的巧，因为有一次的时候是我们校园的就是健身健美的比赛、嗯、一个晚会、 嗯、 然后我就去看了，当时呢看完我就坐在前排，我觉得看他们展示肌肉我都好激动啊，我都自己想做那种就是这种动作，很自发的想要做这种动作。然后看完这个比赛我就回去在宿舍里面对着镜子，我就说，哎，我有肌肉吗？我说，哎，当年练举重的肌肉还在呀，我当时就出来了这个想法。之后我就想，那我就去找我的举重教练聊一聊，我是不是可以有这个想法去做一做啊。 嗯、 他说，嗯，可能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是吧？ 当时我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开始，就开始走进我们体育大学的这个健身房、 嗯、 去开始做这样的一个健身健美的一个运动、 嗯、 那当时呢我也想提一个人，他的名字是邵岩佳，是我的一个可以说是我入门和带领我走这个健身健美的一个研究生的好同学，现在也是好朋友。他是非常热爱健身健美，所以当时我不知道怎么练，他就开始带着我去锻炼，去在体育大学。然后我也发现当时我是唯一的一个出现在就是唯一一个女孩子出现在健身馆的一个一个人， 一个个例， 一个个例、 啊、 我就是跟着一群男生。 体育大学的健身房里都没有女生吗？ 当时那个时候也是一几年还不是那么流行、 哦、 后来就越来越流行了。当我练的时候 女生都会做一些有氧，那个时候大家就女生还不太做 这个 力量训练， 对，一般都是在跑步机上面跑跑步啊、 嗯、 我就开始在那里拉引体，做深蹲，然后做硬拉，然后做那个让肌肉感觉到有酸疼感的那些超级组，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力竭组，让尽量让那个肌肉的线条 更好看一点。嗯、当时还不能，就是饮食上面还不能吃那么油的。 对，做健美应该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是是是，挺辛苦的。 你们体脂要求是个位数吧？ 反正你就越清晰越好，就是你的就是肌肉线条啊，然后包括你的体脂率越就是低一点，然后你的肌肉还要饱满度高一点，这样的话去比赛才会有优势。 嗯， 对，挺辛苦的。当时我觉得我去每天，但是当时那个过程有很多人帮助我了， 嗯、 因为去每次去准备一个比赛很辛苦， 嗯、 那有的人会帮助我去买我的弟兄姐妹们，体大的弟兄姐妹们会帮我去买鸡蛋、买鸡胸肉、买西兰花、买这些生菜，就都往锅里一扔煮就好了， 嗯、 加一点点盐，就这样。我大概吃了那样的饮食，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吧。 然后告诉大家、Christine 得到了2014年全国健身健美锦标赛、获得女子形体小姐第四名。同一年参加， 第一次，那个是 第一次参赛， 对，第一次参加全国赛， 全国女子第四名啊。然后同一年参加南京高校大学生健美健身大赛，获得第一名。 哎，这个优酷上面还可以搜到我。我有一个舞蹈是挺搞笑的，因为当时那个很怎么说，比较年轻，有的动作其实做的挺可爱的。我昨天还看了，给我的那个顾客看我当年的比赛的视频。 昨天还在上班？ 嗯，对，昨天上班了，然后我们的健身房有一个告别会，做运动，晚上。 嗯，刚刚可能前半个时段没有听我们节目的，告诉大家，今天其实对于 Christine 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 嗯， 啊，这个可能再过几个小时吧，啊，就要上飞机远赴重洋了啊，开启他人生新的一个阶段了啊，所以今天也算是一个回顾啊，然后也算是一个节点吧，我觉得 是 吧？ 所以我很感谢你们邀请我来到这个节目，我可以分享我的故事。 我们也很开心能够受到你的这种感染，真的。然后在就是健美这件事情做的也小有所成之后 ，Christine 又进行了第三次转型， 对， 对， 然后就说到那。因为做健美的时候是我，我记得是一四年的时候到2015年做了一年，然后2015年我就从体大毕业了，我就来到了朝阳区找工作，找健身教练的工作。 嗯、 当时我就来到了我现在工作的地方，叫做 Prime。 嗯， 一工作就是3年的时间。那 这个健身房很有名，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你可以介绍一下。 这个健身房的成名，是因为这个有一个女明星叫姚晨，她怀孕的时候挺着大肚子去健身，然后她 po 了很多的照片在她微博里，那个健身房就是 Prime。 对， 然后还有一个歌手叫李健啊，也在这个健身房里， 对 吧？这是应该说是北京非常有名的一个健身房了， 是， 而且它也是以 CrossFit 著称， 类似的训练可能会有一些相似，还有周笔畅他们也会来 啊，周笔畅也会来、 周笔畅原来那个白百合也来，还有最早潘玮柏也在那边。 哇， 对， 所以大家要想撞星的话，可以去 Prime， 对吗？ 离 我们电台也不远。我是和 Christine 是在那里认识的 啊。那你是什么阶段去的？ 产后 没有， 哦，孕前的时候， 对， 孕前的时候他来跟我锻炼啊， 这个我们可以待会儿再聊一聊哈。其实 CrossFit 在Christine 的这个生活中，应该说分量还是蛮重的啊，就是后来投入了非常多的精力和时间，在这个事业上，这个在中国其实是这几年才起步，对吧？ 对对对。 为什么会突然对这件事情又发生了那么强烈的兴趣？ 那。这个也是一个机会，我的朋友，刚才我介绍了我的这个健美的朋友，他叫邵岩佳，我的好朋友，他说我毕业以后我们俩都来朝阳区工作了，他说哎 Christy 现在有一个 CrossFit 的项目，你应该去试一下，你看你又是举重专项，然后你身体素质也还不错，你来试试吧。当时我们就去了那个三里屯有一家叫做 CrossFit Strength， 就是 英文翻译过来是力量代码啊，中文翻译过来是力量代码。 我觉得应该是中国或者是北京最早的这个专门做 CrossFit 的。 对，挺早的，他们的就是健身房开的也挺早，所以我就去了那边去锻炼。哇，觉得这个 CrossFit 跟举重的感觉不太一样啊，就让你自己就是 逼到一个极限，你做的时候你不能慢，然后呢你的这个心肺功能要就是很怎么说也到了一个极限，因为是做很多的动作在一起，然后呢又是多功能性的那种动作，你还要有时间的要求，你做得越快越好，越快就你的成绩越好，然后它有举重又有体操还有很多自重的还有跑步的，就 CrossFit 是一个怎么说呢，不限动作，也就是有很多很多动作，不像举重和健美那么单一，那它加起来你什么都得会，因为它比赛的时候它不定出哪一个动作呢，所以当时就是因为我的一个朋友这样的把我带到一个CrossFit 健身的地方，然后从那开始以后就这样开始了，就没有停下来过。那是19年还没到呢，15年的九月底吧， 也就是刚 刚毕业 健美这个领域，对吧？ 对， 然后就开始做 CrossFit 这件事情了。但是我发现这个 Christine 有一个特点，就是她做什么就能把这件事情做到有点名堂，对吧？就像一开始举重一样，对吧？刚刚说了这个举重也拿过全国的奖，然后这个健美也拿过全国的女子的第四名。然后 CrossFit 他甚至拿到了中国女子的第一名，哇，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成绩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运动员身上的特质，然后就是 追求第一， 我觉得是坚持吧，对， 能吃苦， 对，能吃苦， 需要足够强大的意志力，有的时候锻炼真的是特别辛苦，每次比赛的时候比完，告诉自己说。可能下一个比赛不比了，太辛苦了，但是回来之后又开始锻炼，觉得其实自己还是放不下，还是特别喜欢，还是喜欢那种挑战，所以值得。 对，所以说其实对于我们很多年轻的家长朋友们啊，我觉得这个对于现在育儿教育孩子，我觉得无论是男孩女孩，及早的给他们培养一项他们能够 擅长或者喜欢的 能够而且能够坚持终身的这样的运动，我觉得比现在很多的就是大家去学一些 早教啦 什么这个学科内的这个课外培训呐，或者说一些各种花样的这种其他所谓的素质教育啊，我觉得都要重要。 不是有一本书吗，叫《运动改造大脑》，这本书在国内现在特别特别的火。我第一次接触这个书是体育总局的一个领导给我推荐的，当时他在看这本书，然后那刚好就是顺着这个话题想问问 Christine， 你觉得运动体育对你的性格的改变大吗？ 就是也挺有改变的，因为我本身是一个那种外向的性格，那体育呢， 你小时候就挺活泼的， 就是很喜欢动，就是停不下来那种，就觉得说很有激情，就很有就精力，很有精力，所以我运动的话其实一方面也在改变我，一方面也是很适合我，很适合我。我觉得就是从我往回我的人生来看，我是很享受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我觉得我做这个事情，我的快乐很多，而且我得到了一些成绩的时候，我心里的感觉，满足感也会很大。所以其实在 CrossFit 上面我还想多聊一点点，是我其实自己花了很多的时间，还有包括我自己，我的先生他陪我去韩国啊香港去比赛，这样的这个费用也好时间也好，我都是自己很愿意去做，所以我都是自费去比赛的。其实CrossFit 给的这些奖金也好是很少的，很少，所以基本上我自己去我的机票我的酒店我都要自己出。其实那个时候刚毕业，也不是那么富有，所以当时还好遇到了我的先生，他支持了我很多这种经济上面的支持，还有他也是我很好的这个加油鼓励者。每次在赛场的时候他都是呐喊得很大声，他就说 Christy go 加油 one more 就是那种去推动我去不断的做更多。当然了我也有很多在这边CrossFit 的很多的好的伙伴们，我们一起锻炼一起建立这样的关系，所以 后三年，从2015年到现在，就是我基本上 focus 我的锻炼的是CrossFit 这一块，所以 然后也把这种理念都融入到他的这个健身的私教的这个工作当中去。 对，是的，也会分享给我的顾客。 刚刚谈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人哈 ，Christine 的先生。我刚刚也说了，今天这个 Christine 就要跟他的先生一起就飞到美国去开启他们新的生活了。其实我觉得这个这段婚姻应该也是比较特别一点哈， 是 也是在中国遇到了一个因为是国外的这个先生，对吧？ 对对对，是的。 然后有这样的一段异国跨国的情缘吧。你觉得就是这段感情给予你的生活带来的？有这种文化上的这种冲击大吗？ 其实或多或少也会有一些，但是还好他的中文80%说的也挺好的。 所以你们平常是说什么？ 平时的话是 中英夹杂， 对，中英夹杂一半一半。但是有的时候我可能一段时间不说，我就很多的说中文。但这一次要回到美国了，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机会说中文了。我认识他是在一个聚会上面，当时他留着很长的胡子，然后我说 是不是看起来很老？ 对，看着去我其实刚当时也没想会跟他在一起，根本没有想法。然后看着他留大概这么长的胡子，我心里自己想，我说这个人怎么也得40到45岁了吧。然后觉得就跟他当时打了一声招呼，然后两个人互相加了一下微信。当时我穿着那个我的运动的就是健身房的制服呢，就是有 logo 的制服。然后我第二次去见他的时候，我是穿着一个裙子。他说哎，你 hello 你是谁呀？我说我是 Christy 啊。他说哇，你今天完全不一样，我都不认识你了。那是我们第二次见面，所以第二次见面完了之后，他就来我的健身房开始就是说找我聊一聊啊。当时他穿着这个衬衫牛仔裤，我就说好啊 Nathan， 那我们来做一点卧推吧。他说他心里想，我10年没有运动，那我好吧，我来推吧。当时我还记得我卧推的重量，加，我比他推的都更多。所以当时就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互相认识了，然后开始每次就微信的聊一聊啊，就开始认识彼此。他也是一个很开朗的人，很喜欢聊天，然后很愿意去帮助的一个人。他很多周围的朋友都觉得因为他的微信是小红帽，就是小红帽，就是总是愿意帮助别人的，所以他在中国也是他很 愿意有很多朋友， 很多朋友，包括我们楼底下一些就是送水的啊， 超市的， 还有一些保安啊，他都非常的跟他们就是每次都打招呼，包括这次要走的时候，他也每一个都给他们一个红包，谢谢他们的帮助，所以他很温馨，很是一个很好的男人。 好甜、哦、 嫁给他我觉得我很幸福。我觉得我没有很多的担心他会在美国怎么样就是对我不好这样的，我觉得我没有这样的担忧。包括他们的父母亲也是都是充满爱的一个家庭，所以我去到美国，我觉得我充满了那种激动，也充满了那种新鲜感。当然我可能在在中国13年，会有很多的朋友，有很多的我的教练，我的老板，对，我是北京13年，会有一些不舍。 最近 Christy 其实一直在陆续的跟在北京啊，就各地的这些亲朋好友们告别， 是 能够感觉到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好朋友，就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的。然后就是听 Christy 说这段故事，我真的觉得就是 Christy 的这生活特别像我刚讲的，像猫一样的生活，就是我们之前在聊说，就是你对于自己的生活其实没有什么规划，没有说我有5年计划、10年 对，没有特别的那种， 他就是完全随着自己的心意，然后去这样生活，随着自己的性格、自己的爱好去生活，然后他也不知不觉的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这样非常国际化，也很开放、很包容的这样的性格，然后有了这样的一段感情， 是， 就是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那么的自然，都是那么的，又是那么的命中注定， 对，就像你说的，我自己没有去规划，但是很多的东西就是自然而然它就发生了，就来了，所以 还挺顺畅的。 你看这个，我们来说一说大家的这个留言哈。说有网友说，虽然举重看不懂，但是乐观上进的心态很感动我。然后学颂说你们是精神伴侣。然后默默说，是叫 NASA 吗？你老公叫 Nathan， 他说 Nathan 世界上最好的老公。 默默是我的一个最好的姐妹啊，他在关注这个节目 啊，谢谢。然后说默默说 ，Christine 和 Nathan 在一起的时候总是特别搞笑， 对他们就总是说我们是最 funny 的 couple， 很搞笑的一对夫妻， 是吗？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也。不 care， 就不关心，不想那么多，然后就因为 就两个人在一起就像小孩子， 对，挺搞笑的。所以我觉得去到美国，应该我们的性格交朋友也还比较容易。 谢谢默默哈，这个，哎呀，这太嗨了，我觉得。然后也特别想在今天的节目中，就是，给 Christine 很多很多的祝福吧，给我们的很多很多的祝愿。刚刚说了，这个 Christine 一路走来都是随着自己的心意哈。现在对自己在美国的这个新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展望吗？ 哎，这个也是我刚刚想问的，想知道的 啊。我觉得首先的话，我肯定会把我自己的这个体育，就是继续延续下去，不会断的。因为其实体育就是我生活的很大部分。我去到那边以后，我会继续发展在这方面的事情。然后我在那边也已经找到了一个健身教练的工作，所以呢我继续想把自己的这些我这么多年收获的这种体育的经验，把它带给更多的人，把这种健身的意识去分享给更多美国的人。因为我自己首先做这个，我觉得我快乐，然后我也有激情在，所以我就想要这样的去就带给更多的人，去 跟你一起快乐的健身， 对， 是，其实也可以，就是我相信 Christine 在美国应该还会发展出更多她的这种转型的道路。 对，有一个项目我挺感兴趣的，就是像在美国有一个叫做 Ninja Warrior， 是一个像中国这种闯关赛这样的一个节目，那个其实水平也很高，我其实还有兴趣 去参加。 对，如果我以后有机会去可能暂时的话，我的 CrossFit 项目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然后我会去尝试做 Ninja Warrior 这样的一个节目，闯关赛挺精彩的。我想去尝试一下， 可以去挑战一下。 对，去挑战一下。 而且我相信就因为中国人还是非常非常认真的，然后在教学或者教育方面，其实我们也很有自己的一套。我们也都知道这个中国原来的这个体操教练乔梁，也是在美国培养出了就是有自己的一个这个体操的一个俱乐部，然后也培养出了非常多很优秀的选手。我相信默默也可以把这种中国和美国的这种好的理念结合在一起，说不定这个事业在大洋彼岸哈，哇，这个可以生根发芽。 哇，说到这儿我都感觉我想动了。就是我的浑身有点那种 发热， 我好想好想锻炼，好想有那种赶紧去到那个我想要的，就是做的那种锻炼，就是心里很有很多的激动了。 有一团小有一团火焰在燃烧。 是， 对，然后 还有我想说一个，就是这次我们运了很多我们家的行李过去，就是其中很大部分的重量都是一些什么呢？都是我就是从 不会运了哑铃吧？ 对，你说对了，从北京我漂洋过海的运了两根杠铃杆，然后很多的片，5公斤的、10公斤的、15公斤的、25公斤的，还有一辆风阻自行车，然后还有 老公真的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公。 对，他说他会把那个就是美国的停车的那个停车场，就是把我弄 把 车库变成一个健身房，铺一些地胶，然后我就在那里可以锻炼了。所以从这个我也知道我有多么的热爱，还有我的老公知道我的热爱有多大，他非常的支持我，他把那些东西都运过去，回去那边就可以锻炼了。

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